于是文师傅他说，文师傅听了，好，是既然是都是一样，你给我采来吧。文师傅他在这个地上抓了一把锄啊，采来了。他不是抓一把草，在地上捡了一片草叶，草叶上拉了一根草叶，交给文殊菩萨，我采来了。文殊拉的这个草叶，告诉一切大众，这个药能够杀人，也能够活人，药对症了就能救人。不对症了就把人害死了。佛说一切法也是如此，法门对症了叫你开悟，叫你证得清净法身。如果这个法门不对症，不但不能开悟，还要更加堵塞一层啊，叫你加倍的迷惑颠倒。这些道理我们都要懂啊，所以修学佛法啊，这个也有很多老师在问，从哪里下手啊？我难问是佛七雄经里第一个老师啊，那么诸位再看欧阳大师的内学印训师，佛门里面第一个是四道，顿四中道啊，那是讲修学的态度。头一个你要找到一个名师啊，什么叫名师啊？有修有证，一切明达，明了通达，你要找这样的老师啊，这是我们初学人的依靠啊。没有老师你就没有依靠，那么换句话说，你毕竟是盲修瞎练啊，不但没有成就，怕的是以后要堕落啊，特别是在这个时代，也是楞严上所说的啊，这句话了，在第六卷，第六卷的末后，我们现在这是第三卷，还在后面。佛给我们讲，末法时期，邪思说法如恒河沙。你要在这个恒河沙数这个邪思里头，去遇到一个真正的老师，这是太难得了。啊，正如开经偈里面所讲的，百千万劫难遭遇啊。啊，你有这样的好姻缘，一下遇上了。这不简单啊！你遇上了啊，你这一生就成功了啊！我在眉山讲这个讲座啊，那么有一天呢，蓝杰富居士去了啊，他在那里上了三个钟点课，上完了之后啊，他就问，提出一个问题来问啊，讲的这个学佛要三大分七阶，问我是不是要这么长啊？我就跟他讲，我说可能要这样长啊。他说为什么呢？我说就好的老师遇不到，如果遇到好老师了，一生成就。所谓三大圣器皆准，名师遇不到啊，生生世世都空过了。那么我们看到所有成就的人啊， 你去看中国这个历代的这些高僧，作为看高僧传啊，看这个古德的语录，你看那个成功遇到了一个名词，一生成就啊。如果我们在这一生要遇到一个好的老师，我们这一生必定成就啊。遇不到这个好老师，我们这一生必然空过啊，又要等来生啊，生生世世都不容易遇到。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呢，佛说三大等其劫不为过。啊，因此经上常讲的三个条件，善根、福德、因缘，三个条件统统具足，成就了，一生成就啊。我们在生生世世当中三个条件统统具足，难啊，太难太难。遇到了名师了，好老师遇到了，自己的善根福德不够，那这次又空过了。善根福德有了，遇不到好老师也空过了，哪有那么凑巧啊，一下子凑上了啊。善根福德因缘我说的很浅啊，我解释的很浅显的解释啊。何为善根？给你一说，你一听啊就懂了，一听啊就觉悟了，这是你有善根。所以听了懂了之后就相信，死心塌地的就修学，勇猛精进，绝不退转，这是有福，这是有福德。遇到了好的老师，好的同参道友，有良好的修学环境，这是因缘。三者很不容易通通解啊。我们想想当年五祖在世，你看黄梅道场3000多人，包括神秀大师在内，老师好老师啊，名师啊，五祖啊，那么多的人跟他，没有一个开悟啊。年神秀还是身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，还入不进去啊。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要注意啊，要仔细去观察他为什么不开悟，这样好的老师啊，他为什么不能够悟入，他的分别执着妄想没放下。神秀跟五祖就跟此地莫南跟释迦牟尼佛一样，真是头头错过啊。六祖大师为什么能开悟？六祖大师什么放下？心地清净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所以一到那个地方，几句话一谈呢，非常投机啊。善根福德因缘通通具足啊。那么我们现在这个道理啊也晓得了，试问问自己了，我们的分别执着妄想肯不肯放下？肯不肯？ 表面上说肯，实际上还是不肯，还是放不下啊。只要你放不下，这一回呀又错过了，又没入进去。再看底下经文，或者是责备管责备啊，开示了，还是要开示啊，不是责备完了之后啊不开示他了，还是要给他讲开示啊。如今谛听，我当为汝分别开示，业令当来修大乘者通达实相。到这个地方呢，有一个新的名词，实相。那么从佛的这个口气，不单是为我难呐，当来呀，就是指我们现在的种。换句话说，这个因，这个了义中道的开始，我们有份呐。佛在里面说得很清楚啊。也就是为我们开始。可是这里有个条件，注意要看清楚，修大乘者，换一句话说，你要是修小乘者没分啊。你看这个经啊看不懂，你听也听不懂啊，看懂了听懂了不开悟啊，这就是没有缘分呢。什么叫实相？古德讲经，总要说教体。你看天台大五重玄义，经体以后就是显体，显示这一部经的体系，圆顿大乘就是以实相为体。实相之理或不能染，知也不能进，或不能染，这个意思就是不生。既然没有惑染啊，或是迷惑了，没有迷惑，没有染污，有什么法好分呢？就是不分呐。智不能够见，这个意思就是不灭。既然不是智能够见，诸相有哪一法断灭了？不生不灭，这叫实相之理呀。般若经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讲实相般若，实相般若之正德。在般若会里说有三个层次， 一文字多热，其观照般若，正如实相般若，这三个字啊，这个文字，各位不要把它这两个字看死了，啊，以为就是一些经典。文字是代表六根接触六尘，眼见色，这是文字般若；耳闻声，也是文字般若；鼻嗅香，舌尝味，乃至于意里面的分别，通通叫做文字般若。所以，文字般若是广义的。千万不要看了文字般若，哎呀，这一定是般若经了。如果这个经上看看大惑经熟楞严经，这上面没有般若两个字，那这个还没用出来，那就错了了啊。这个文字般若一切法了，我们要在一切法里面提起观照的功夫啊。凡夫在一切法，它起什么作用？它起分别啊，执着妄想，它起这个作用。修大乘者在一切法里头，他不分别，他也没有执着，他也不打妄想，啊，他起什么作用？观照作用。啊，观照就像镜子照外面的景象一样，啊，你看到一面镜子，啊，干干净净。一尘不染，照在外面，一切境界相全照在里面。啊，一样它都不漏。啊，照在清净处，它染不染呢？不染。学大乘法的人修心，就是修这样的心。啊，修这样的心。我们这个心对外面境界一切明了通达，绝不染污啊。什么叫染污呢？分别是染污，执着是染污，起心动念是染污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这个染污啊是生灭法，不是真心。真心是不生灭法，所以你照见呢是不生不灭法，不生灭法啊。你在里面去分别，这个分别心是有是生灭法啊，执着心呢也是生灭，妄想心更是生灭。所以你想想啊，凡是生灭的我们都不要它，不生不灭的保持它，这就是叫修观呐，啊，才是一文字起观照啊。观照的功夫深了，啊，相当的深度了。到那个时候，忽然呢，你照见了什么呢？照见一切法不生不灭，这是次第讲的。照的一切法不生不灭了。真的是相。这个呢，在我们佛门里一般讲啊，证得了无生法忍啊，在念佛记里常念呐，啊，花开见佛不无生的啊，无生呢，不生不灭，就是无生。 一切法皆是不生不灭。到那个时候，你自己亲证的这个境界，这就叫证如实相。啊，我们念佛，以念佛的功夫到这个境界，这就是理一心不乱。啊，这个境界太清楚了，太实在了，不是假想的。啊，是你亲自证得的。那么这个我们讲的是证得了无生法忍，在别教初地菩萨的地位，在语言教是初住菩萨的地位。啊，那么我再告诉诸位，这个地位我们在一生当中可以证得。啊，可以证得，为什么不求证？为什么可以证得？因为实相本有。烦恼可以断尽，为什么可以断尽？因为烦恼本无，本无当然可以断尽，本有当然可以证得。这还要怀疑吗？你之所以不能证得，就是你有疑心，你有怀疑，像阿难尊者一样，他有怀疑。啊，忧郁寡断呐、啊，所以啊，头头错过啊，啊，不能证得了，这佛说的为可怜人者。不生不灭了，既然是实相的离体，所以实相无相啊，实相无相。那么我们叫它做无相的实相。虽然无相呢，它能够现一切相，这个无相的实相呢，是圆成实性，它能够现一切相，所现的这一切相呢，我们叫无不相，啊，实相无不相，啊，这就是说它能够现相。那么这个呢，在三性里面讲呢，就是依它起的实相。依他起，第三句意说实相无相无不相，那就是说明圆成实与依他起是一不是二。圆成实就是依他起，依他起就是圆成实，这个意思心经里面所讲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完全是一个意思。啊，心经里用四句说明了实相。十法界义正庄严，因果之法本来是没有虚妄相的，啊，这个虚妄相就是辩机所知，确实没有。所以诸位如果离开了辩机知，哪一项不是实相？你要问实相在哪里？哪一项不是？无有一法不是啊。正如同啊，文殊菩萨叫善财童子采药啊，善财童子一看了，尽大地无不是药啊。 没有一法不是啊。那么我们今天为什么见不到实相啊？就是你在一切法里头通通带上一个边际值，这样一来呀、啊，你所见到全是妄想，从此以后实相再也见不到了啊！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我们只要把边际值去掉，实相就现起。那当下就是。佛法说到这个地方，真正是所谓和盘托出啊，通通都拿出来了啊，一丝毫的隐藏都没有了啊，像打牌一样，最后的那张底牌都掀开了，你还不明了吗？啊，所以如果诸位是真的在此地是明白了，照这个修行，你这一生怎么不成佛？没有不成佛的道理啊！啊，你要是不成就，那你就这个窝囊一样，边际所知不能放下，还是被烦恼邪见所缠，这是你自己困扰着你自己，不能无如啊！你能怪别人吗？佛在本经前面已经把相即无相这个道理说得很清楚。到此地不厌其其烦，又重复念出无相即相的道理，这个苦心都是教给我们通达实相啊，悟如实相啊。所以我们在这个经文里面看到世尊教学的苦口婆心啊，也能在楞严经里面看到他这个教学的方法之高，太高明了，极尽其善巧方便。莫难莫然成佛甚至，这个两句是描写莫难尊者接受世尊开示的态度。良好的修学态度是成功基本的要素。成佛圣旨是领纳佛的教戒，默然就是一心谛听，三业清净的，以这个态度来求学，心清净，身清净，语清净，三业清净，才能够得到如来的开导，这才能够悟如，这是 听讲求学的基本态度啊，也是前面佛嘱咐他要谛听，此地呢以第十而听的啊。我们今天晚上就讲到此地啊。明天上午啊，我们的大乘起心论呢，大概要15分钟上课啊，因为明天早晨呢，东山我还有两节课啊，我7点钟到那边上课，大概那边是9点半钟啊才下课。我从那边到此地大概要10分钟啊，明天我们原来就课是9点半，明天要到9点45分啊，9点45分我们继续讲大乘起心论啊。那么明天讲经，听说明天我们能修电啊，这个正式电呢要安装，可能明天没有电灯，没有电灯，诸位啊，如果有带这个收音机的这个录音机啊，你们带来当做扩音器用。我们有2只无线电的麦克风啊，频道啊是94啊，大概是94到96，如果注意调的这个频道摆在那，一样可以当做这个扩音器用。